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565。 你好，我是黄勇，一名互联网创业者，曾在特赞科技担任 CTO， 也在阿里巴巴做过架构师。十多年来啊，我写过代码，做过产品，搞过运营，干过销售，但最热爱的还是系统架构和技术管理。我喜欢研究技术，多年前就在写作技术博客，自己呢也写过一款名为 Smart 的 Java Web 开源框架。我推崇轻量级架构思想，是国内微服务的早期落地与实践者，并被多家企业邀请做技术培训和顾问。后来呢，因为撰写了架构探险系列图书，我还被评为技术类畅销书优秀作者。同时呢，我也是 TGO 鲲鹏会上海分会的会员兼董事会成员，平时热爱分享，喜欢结交新朋友。从今天开始，我将在极客时间上分享我的 OKR 实战笔记，这是我多年实践 OKR 的经验总结。我将其整理出来呢，是希望我的分享能给正在或即将落地 OKR 的你提供帮助或启发。那为何我要写 OKR 专栏呢？其实从2015年起，我一直都在实践 OKR， 一路上走了很多弯路，踩了无数的坑，不过回头看也是收获满满。我最早是在技术团队内部实践 OKR， 当看到 OKR 的落地效果后，我将它推广到了其他部门，最终呢，得到了全公司范围的认可。与此同时，我也一直努力向其他企业推广 OKR。这些年也陆续看到了一些公司在 OKR 方面取得收获，我也为之感到喜悦。我并不是 OKR 专家，只是一名普通的 OKR 实践者。实践 OKR 这些年来啊，我能感受到团队更加凝聚了，做的事情呢，更加专注了，我的领导力也逐渐提升了。在这里呢，我希望能将自己从 OKR 中得到的所有收获毫无保留地与你分享，希望你也能感受到 OKR 的神奇魅力并从中受益。为何 OKR 如此神奇？在开篇词中，我想用最精简的文字向你介绍 OKR， 希望能让你快速理解它的概念和价值，以便你决定是否愿意花时间去学习这门课程。OKR 是一套科学的目标管理工作法，它由 O 和 KR 两部分构成， O 表示 Objective 目标， KR 表示 Key Result 关键结果。 O 比较容易理解，它代表着一个明确的方向，我们需要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KR 用于验证目标是否已达成，它是一把衡量目标的标尺。 OKR 最早呢诞生于英特尔，随后进入 Google 并得到大规模应用，目前全球众多企业都在实践 OKR， 比如 Facebook、 Amazon、 LinkedIn 等公司也陆续成功落地了 OKR， 国内大量互联网公司和传统企业也开始逐步落地 OKR。 我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套目标管理工作法将越来越流行，它的应用场景呢也将越来越广泛。未来每个人都需要掌握 OKR 工作法，尤其是团队领导者。 OKR 不仅能用于组织，还能用于团队和个人，不仅能用于工作，还能用于生活。也就是说，只要你想实现某个目标，都可以用 OKR 来管理这个目标。比如以下呢，是我作为技术团队负责人曾经制定的一个 OKR， 其中 O 是在今年第一季度内建设学习型技术团队，全面提升技术人员专业性。 KR 包含两点，一，在团队内选拔三位技术讲师，并请他们开发自己的专业课程。二，每位讲师每周进行一次课程讲座，并确保每位学员都有收获。可见整个 OKR 的结构非常清晰，一个 O 可以包括多个 KR， O 是一句明确的目标描述， KR 表示为了实现这个 O需要努力交付的成果。那么是否将 OKR 制定完毕后，你就可以自然达到预期的目标呢？显然不是这样，制定 OKR 只是整个 OKR 落地过程的开始，为了实现你制定的目标，需要在 OKR 执行过程中不断地跟踪 KR 的进度，并且当外界环境变化后，还可能对现有 OKR 及时更新， 这可能是进度或者内容上的更新。如果必要，你还需要将自己的 OKR 向他人同步，以便他人及时了解你的变更对他们带来的影响。因此 OKR 执行过程是一个持续的阶段，它不仅关注结果，也关注过程，可能也需要多人协同。一般情况下呢，我们需要给自己的 OKR 设置一个周期，当周期结束后，我们需要及时对当前 OKR 做出评估，也要为下一周期制定 OKR， 让整个过程连续起来，从而更有节奏。往往需要通过固定周期和节奏，好的习惯才能逐渐养成。以上只是 OKR 的最简单玩法，如果你需要在企业中使用 OKR， 还需要考虑目标之间的对齐。比如你是一位技术部门的负责人，你制定的部门 OKR 需要向公司 OKR 对齐，你部门员工所制定的 OKR 呢，需要向部门 OKR 对齐。我们称这样的对齐方式为向上对齐。除此以外，还有水平对齐，表示你制定的 OKR 需要向协作部门的 OKR 对齐，员工 OKR 之间也可能会存在水平对齐。为什么 OKR 会被企业广泛应用？因为 OKR 不但能够与企业的战略目标对齐，让战略变得更加聚焦，而且让全员为企业共同目标付出努力，还能让员工在付出努力的同时，也能享受到自己的参与和贡献。 OKR 就是如此之神奇。我认为它的神奇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专注。 OKR 使方向更加聚焦，专注解决核心问题，提倡要事第一原则。二、透明。 OKR 让沟通更加透明，增强彼此间的信任，建立共识，达成共赢。三、激励。OKR 设定的目标挑战越大，成就感越大，对人的激励效果就越好。四、简单。 OKR 理解容易且用法简单，用数据和事实说话，结果容易度量。因为这些神奇之处， OKR 工作法不仅能让你带领团队不断进步，帮助你所在的企业更好地实现战略目标，还能够帮助你和团队快速成长。 OKR 呢，就像是一座灯塔，让我们朝着明确的方向前进。刚刚讲完了 OKR 的神奇之处，那么我是如何来设计这门课程的呢？如果你听说过 OKR， 或者正在初步尝试 OKR， 可能会有如下困惑。 OKR 现在很流行，那它到底好在哪里？为何我要使用它？听说 OKR 很好，它与 KPI 有何区别？为何我看了很多 OKR 的书，还是无法在企业内部有效实施 OKR？ 我知道制定 OKR 很重要，但 O 怎样写， KR 怎样写，有何技巧呢？公司刚实施 OKR 有一段过程了，现在变成绩效考核了，这样正常吗？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不过我在实现 OKR 以及与同行交流的过程中呢，也发现其实很多人都对 OKR 存有很多困惑，或者在实际工作中不知如何有效地落地 OKR。 而我曾经在 OKR 的理解和落地方面犯了很多错误，直到最近几年才领悟出一些经验，所以我想将自己这些年对 OKR 的深刻总结以及大量实战心得在这里和你深度交流。为了便于你轻松获取 OKR 的核心原理与使用技巧，我想从概念到实战分五个模块为你全面介绍 OKR。OKR 快速入门。首先，我会彻底讲明白 OKR 到底是什么，以及为你解读 OKR 与 KPI 的区别。然后，我想给你讲清楚 OKR 在企业中有效落地的方法，以及落地 OKR 之前你需要做些什么。最后呢，我会告诉你 OKR 容易被误用的一些场景。OKR 操作指南。我想从 OKR 的制定、执行、评估、复盘四个方面进行讲解，让你全面掌握 OKR 实战过程中的方法和技巧。最后，我还会引出 OKR 教练角色，他将帮助你梳理落地 OKR。 那么谁最适合做 OKR 教练呢？我会在这里为你揭晓答案。 OKR 管理心经。我将站在管理角度来理解 OKR，比如如何使用 OKR 体现团队价值，如何使用 OKR 实现向上管理， 如何使用 OKR 打破部门墙，如何使用 OKR 提升中层领导力，我会与你深入探讨这些话题，希望你能将 OKR 工具层面上升到 OKR 思维层面。最后还会告诉你将 OKR 与敏捷无缝整合的具体方法。 OKR 活学活用，我会利用 OKR 思维从招聘、激励、绩效等角度进行实战讲解，随后我想对 OKR 执行过程中所涉及的相关会议进行盘点。我更想表达的是，作为一名领导者，如何通过 OKR 思维开好每一次会议。最后，就我自己这些年实践 OKR 时踩过的坑，我将做一个总结。我也很想知道你踩过了哪些坑。 OKR 未来展望，我将首先为你分享自己所知的 OKR 落地失败案例，因为成功无法模仿，而失败所产生的经验却更加值得借鉴。随后呢，我想和你聊聊 OKR 落地过程中需要哪些软件，以及需要怎样的软件功能。此外，我还会告诉你 OKR 在工作之外的一些应用场景。接下来也与你说说我认为的 OKR 未来将是怎样的。最后，我想和你探讨一个问题， OKR 既然无所不能，你认为它会是银弹吗？为了便于我和你更好的互动，我在每篇末尾都增加了经典问答环节，希望这部分内容呢可以收集到更多的 OKR 相关问题，以便让更多的人可以参与到互动中。除此以外，我还邀请了国内多位 OKR 大咖加入，他们将为你从不同角度分享自己对 OKR 的理解和实践，让我们整个内容变得更加丰满。当你在正式进入学习这门课程之前，我为你准备了一份 OKR 入学测验，你不妨先评估一下自己对 OKR 相关知识的了解情况。当你跟着我一起学完这门课程，我还会针对课程中涉及的知识点给出一份 OKR 学习测验，帮助你检验一下自己是否掌握了 OKR 相关知识。此外，我还想制作一份 OKR 技能图谱送给每位订阅了课程的你。我希望通过这门课程带你轻松掌握 OKR 的精髓，并了解它的大量应用场景。你会发现 OKR 不只是优秀的目标管理工具，也是高效的沟通框架，更是有效的激励手段，还是自我成长思维。关于 OKR 的更多神奇之处正等待着你去发现和感受。最后我想说的是，作为技术人员的你， OKR 还能帮助你提升技术领导力，为你打造一支自我驱动型的技术团队。极客们，时间宝贵，你们还在等什么？让我们一起进入 OKR 的